我对所有加速度听友要说的话哈。早起来自坡上村啊，我们每周末早起出发在路上，总是有不同的加速目的地哈。但是今天千纯要为你在一年中设计多条线路，让我们穿梭于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回顾于各地举办的音乐盛会当中。我带着浓缩的舞台，你带着我，我们去兜兜风好吗？周笔畅带你去兜风。 越着急，红灯越不绿的心情。 的想法，会挣扎难自拔，是怕感情匮乏。男人呀女人呀，越是想伟大，越拼凑不如优雅，道别是成熟 海边。一连听到两首周笔畅的歌，刚才一首是带你去兜风，而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擂鼓。怪不得很多人喜欢笔笔哦，他确实可以驾驭多种风格，深邃如擂鼓这首歌是千纯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在刚刚过去的江苏咪豆音乐节当中，有许巍、周笔畅、杨乃文、马迪、旅行团、周云鹏、坡上村乐队、房东的猫，还有丢火车等乐队强力加盟哈，所以我们此刻停留的位置是在南京。接下来还有哪几组歌手要登台献唱呢？我们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就可以找到我。在倒数第二条的推送当中有我们今天的全部歌单，欢迎你加盟。马上要进一小段45秒的广告，广告后回来，不见不散，不要走开。 潮流节拍因你不同，东风雪铁龙 SUV 天翼搭载 PHC 自适应液压稳定技术及游艇式电子排档，15.27万起及万元置换补贴，详询东风雪铁龙经销商。 洗腿吗？ 我们车要保养了， 夏天到了，我还想吹空调。 正好上途虎养车，全合成机油小保养，2晚99元起，再送免费更换空调滤清器和空调管路杀菌。 换轮胎做保养，上途虎养车。 沿途有我，虎虎生风。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值得信赖。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音乐加速度。 想说的都不能再说，就算是一句轻轻的保持联络，眼前的天空泛红，像离别的气候。 我们听到的是杨乃文的《未接来电》。作为金曲奖最佳女歌手的杨乃文哈，出道20年来深受歌迷喜爱，像《星星堆满天》呐，《Silence》还有《女爵》《静止》等等，绝对是乐迷津津乐道的华语佳作。在本届 Mido 音乐节上，杨乃文也破天荒连唱了10首歌，让场下的观众过足了瘾哈。 好的时候，你是真的对我非常好；差的时候，你也真是。恨得不得了，爱过的人应该都知道，那是一种什么味道？能不能爱就好，别吵。你说我还需要浪漫，你会受不了。我说你。年华热草，我也快疯了。爱过的人应该都知道，说不出那是种什么味道。没有我的日子，你好不好？我好无聊。星星堆满天。坚持。 在慵懒而舒适的周末上午，唤醒眼睛的是晨光，唤醒身体的是运动，唤醒心灵的是音乐。音乐加速度，用音乐启动新的一天。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微信公众账号上这首歌引发了一个大合唱哈，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没错，这是一首大合唱的歌曲。心里话说，蓝莲花这首歌好像 Sandy 在我是歌手翻唱过，确实翻唱了不一样的感觉，当时好评如潮呢。这就是无论他40岁还是50岁，在我们心中仍然是少年的许巍带来的这首蓝莲花。到现在为止他还被用作电影的插曲啊，可见这首歌在我们这一代人心目当中的位置。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加速度，千纯刚才看了一眼这个天气哈，

莫扎特第三小提琴协奏曲也许是中国观众最为熟知的小提琴名曲。小提琴传奇伊萨克·斯特恩当年正是在纪录片《斯特恩在中国》中将这首名曲化作优美动人的故事传达给中国观众。5月15号，小提琴大师祖克曼将与美国太平洋交响乐团携手，在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的舞台上共同演绎这部经典作品。详询6655-0000。继续来关注，梁咏琪一连两场红馆好时辰世界巡回演唱会近日开锣，老公和女儿也到现场支持。现场以一首《短发》拉开序幕，接着唱《G4 Girl》时，台下起风吹起长裙，就像梦露露出一双修长的美腿，引发歌迷欢呼。张靓颖北京演唱会昨天举行，她透露2008-2009年开始，右边的耳朵就会间歇性听不见。她流泪表示，我很珍惜每次在台上表演的机会，我希望可以唱很久。2018周笔畅校园弹唱会将于5月13号在西安交通大学拉开序幕，接下来还将在广州、北京、成都、南京、上海、哈尔滨一共7个城市的7所高校与大家见面。周笔畅将带来受学生喜爱的《最美的期待》等歌曲，还会首次演唱2018年全新专辑中的曲目。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9点继续音乐加速度，10点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12点节奏驾到。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对人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音乐加速度， 音乐加速度， 2018全新出发，精挑细选万千好歌，音乐加速快乐之路， 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日早8点到10点，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哦。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啊。在上一时段我们已经说了，今天千纯要带你回顾刚刚落下帷幕的五一小长假当中各地举办的户外音乐节，那有哪些喜闻乐见的歌手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出呢？耳边先来听到的是旅行团周末玩具。 Shut up. 以前一首《中国玩具》，我相信更多的听众会喜欢这首哈，就是永远在路上的旅行团。听他们的歌，总觉得他们一会儿在这儿出现了，一会儿在那儿出现了，所以奔跑在孤傲的路上。想要索取我们今天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就可以来找到我。除了江苏蜜豆啊，还有昨天我们着重回顾一下的草莓，在我们家门前最声势浩大的应该是格莱美音乐节北京站了哈。除了昨天的谢霆锋还有 Kelly Richardson 之外呢，今天马上上场的是 Ferry Williams and Daya。 音乐快车道， do you like getting paid or getting paid attention? Like, you mix the wrong guys with the right intentions. In the same bed, but it still feel long distance. Yeah, yeah. You're looking for a little more consistency. But when you stop looking, you gon' find what's meant to be. And honestly, I'm way too done with the hoes. I cut off all my X's for your X and O's. I feel my old flings was just preparing me. When I say I want you, say it back, parakeet. Fly your first class through the air, Airbnb. I'm the best you had, you just be comparing me to me. I'ma add this at you. If I put you on my phone and upload it, it'd get maximum views. I came through in the clutch, more than lipsticks and phones. Wore your fave cologne just to get you alone. Don't be afraid to catch feels. Don't be afraid to catch these feels. Right up. Thank you. cause your mouth is dying from drooling over me day and night. Can't you hold your horses? I know you want the cake, but don't skip all the courses. Boy, you're too thirsty, hey, hey, hey, hey, for me. 听到哇，今天真是加量不加价，良心保证的四首歌组成的音乐快车道。后面两首分别来自 Daya 哈，前一首歌是 Thirsty， 后一首歌是他和劳模的 Chainsmokers 共同合作 Don't Let Me Down。 我相信这首歌大家会更熟悉一些吧哈。在这个刚刚过去的格莱美音乐节北京站呢，年仅20岁就获得格莱美奖的这个电音才女 Daya 是先声夺人啊，现场表现令人很惊艳，频频带动气氛，拿行话说就是哈，特别会带节奏。稍早前两首歌分别是来自 Kevin Harris featuring Pharrell Williams featuring Katy Perry featuring Big Sean 带来的 Feels， 以及 Pharrell Williams 自己的一首歌，大家更熟悉的一首 Happy。曾经获得过11次格莱美奖啊，不仅音乐做得好，而且对时尚又有独特见解的 Pharrell Williams 一出场也是受到了年轻乐迷的狂热的追捧啊，再次将气氛推向了一个高潮。这音乐节不就是一浪接着一浪吗？想要索取我们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就可以找到我了。在倒数第二条的推送里面呢，有我们今天音乐加速度的全部歌单，在倒数第一条有我们晚上17点准时开门营业的974 Live Show 今天要登场的嘉宾，大家不妨去关注一下哈。 音乐快车道。 据说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有两个，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段奋不顾身的爱情，没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音乐加速度，旅行有态度。 调转一下车头，坐标南京，让我们回到江苏咪豆音乐节哈。现场有很多的民谣歌手，那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一位算是比较小众的了，叫房东的猫，但是你一定听说过他的名字，因为你一定听过这首歌，你是我最愚蠢的一次浪漫。 可爱可恨可有遗憾，是你是他又与谁相关，细细缓缓轻轻慢慢，是深岁月一去不返。可藏可怨可知冷暖，一回三尽又熄灭绚烂，匆匆沉沉簌簌款款，微微诉说不尽。

好像听说最近你也在失眠，一个人发呆，喜欢你笑得像个小孩，想每天和你黏在一块，听一首老歌就会流泪的女孩，没我可怎么办？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着你的最爱，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有美好未来，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谁在为谁等待，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失眠的夜爱的人会不会向你表白。嘟嘟嘟嘟笑得像个小孩，想每天和你黏在一块，听一首老歌就会流泪的女孩，没我该怎么办？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着你的最爱，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有美好未来，上来，你也在失眠，谁在为谁等待？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失眠的夜，爱的人会不会向你告白？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着你的最爱。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有美好。谁等待？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失眠的夜，爱的人会不会向你告白？ 一连听到了蔡健雅的深呼吸和张杰的看月亮爬上来，哈，厉害了哈。没错，在千岛音乐节的舞台上有众多歌手是纷纷登台献艺了。其实当你到了千岛音乐节，你就可以270度的感受一个湖光山色，那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哈。那在主舞台部分呢，也是有歌手和乐队演出为主的，可以欣赏到刚才我们说到的张杰、蔡健雅，还有周笔畅、李荣浩、叶世荣、弦子等歌手的精彩表演。说到弦子，让他来唱这首《无可取代》吧。 的时钟滴答答，一秒一秒的在走。 半睡不着的在想着你，看着微信，看着手机，我的简讯，我不敢相信，原来爱是离我那么近，有点喘不过气，难口呼吸，害怕浪费空气中的甜蜜，好希望我永远这样下去，你就是我的否定，我将你的表情偷偷放进口袋，说起的声音在心里。 是弦子无可取代，想要索取歌单，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十五秒的广告，不要走开。 一汽大众迈腾280 TSI 黑科技限量定制版车型炫耀登场，智能升级，小情怀引领精致大格局，购车更可尊享置换贷款双享补贴高达16000元，详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音乐加速度。 Oh, oh, oh. 在千岛湖这个算是超美的背景下哈，李荣浩也登台献唱了，所以我们继续来听他。刚才是一首嗯，那接下来继续也算是一首新歌了吧，比起那个李白什么老街之类的哈，是他去年十月发表的一首广告歌曲，叫做后羿。 茫茫星空为了星球埋藏过往一段，一轮明月照出的是光明和呐喊，太阳光辉背后藏着深不见底的黑暗，无穷的力量掩盖的是可笑的背叛，英雄只能白发白中重逢魔道机关，一意孤行目空一切谁又敢阻拦，直到金乌出手背面长枪直至他现传，苏醒了猎杀时刻在花盛开的夜晚，后羿出手不简单，后羿掀起了波澜，后羿挥过神射穿世界的彼岸，后羿剑法的进展，后羿不动多心软，后羿正与雪纷争，发生我遗憾，王者是后羿的图案，茫茫星空为了星球埋藏过往一段，一轮明月照出的是光明和呐喊，太阳光辉背后藏着深不见底的黑暗，无穷的力量掩盖的是可笑的背叛，星球只能白发白中重逢魔道机关，一意孤行目空一切谁又敢阻拦，直到金乌出手背面长枪直至他现传，苏醒了猎杀时刻在花盛开的夜晚，后羿出手不简单，后羿掀起了波澜，后羿挥过神射穿世界的彼岸，后羿剑法的进展，后羿不动多心软，后羿将与雪纷争，发生我遗憾，后羿出手不简单，掀起了波澜，后羿挥过神射穿世界的彼岸，后羿剑法的进展，后羿不动的心软，后羿将与雪纷争，发生我遗憾。 来自李荣浩的后羿，微信公众账号上 DZ 说好听，是还不错哈，听听前奏啊，还有这个旋律啊，都还挺耳目一新的哈，跟老歌不太一样，可是也值得一听，算是新歌的一首了吧。在这首歌当中，他把传统的中国元素，比如古筝还有箫，和一个现代音乐元素电音结合在一起，所以去年十月发表的时候呢，就引发了一阵好评哈。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 早上七点起床，刷牙，洗脸。早上七点二十，亲手给自己或家人做一顿精致早餐。七点四十五，换上漂亮或帅气的衣服，给自己一个微笑。然后想到，今天是周末， 今天是周末， 今天是周末。 即使是周末，也可以带着音乐出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六日早八点。一个不用堵车的周末清晨，快乐随时出发，音乐即刻加速，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昨天好听友说，如果有一首现场 live 版本的就好了，这不还真找到了一首现场版哈。但是其中有一位 DJ 再也不能为我们带来真实的现场了，对，就是那位天妒英才的 Avicii 哈。听到的是 Avicii Martin Garrix Simon Aldred Waiting for Love。 Something to believe in. Baby, make some noise! 索取这首歌的歌名哈，这首歌的歌名叫 Waiting for Love， 来自 Avicii featuring Martin Garrix featuring Simon Aldred。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为什么会提到这首歌呢？因为 Martin Garrix 出现在了上海的 EDC China 音乐节上哈。这位2016年到2017年，也就是去年和前年，连续两届世界百大 DJ 的冠军啊，是荷兰一个超新星 Martin Garrix。我们可能对 EDM 不是很感冒的更多的一些其他的朋友们会更为熟悉的，应该是他接下来这首大热单曲哈， Tory Sivan 和 Martin Garrix 共同带来的 Dare for You。 Lately everyone feels fake, somewhere I lost a piece of me, smoking cigarettes on balconiesBut I can't do this alone. Sometimes I just need a light. I call you on the phone, need you on the other side. So when your tears roll down your pillow like a river, I'll be there for you, I'll be there for you. When you're screaming, but they only hear you whisper, I'll be there for you. But 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But 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 Last year took a toll on me, but I made it with you next to me. Around the world and back againBut I can't do this alone. Sometimes I just need a light. If I call you on the phone, need you on the other side. So when your tears roll down your pillow like a river, I'll be there for you, I'll be there for you. When you're screaming, but

速度， 中国加速度， 2018全新出发，精挑细选万千好歌。音乐加速快乐之路， 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周六日早8点到10点，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哦。 欢迎回来，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啊。在格莱美音乐节北京站的舞台上啊，吴李伟霆、陈伟霆以极强的舞台表现力碰撞这个炫酷的 style， 帅气直击人心哈。现场嗨唱了 Love to You， 还有重新编排了女皇 W 气化，更是燃炸了舞台哈。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南方有乔木》的主题曲，来自陈伟霆《清醒梦境》。 我狂恋你的瞬间，无所谓，我的世界为你崩解，天真的眼神越来越危险，一点一点沦陷，我已经爱上你却不自觉，就算你任性三言左右我的视线，在清醒和梦境的边缘，再给你一点温柔陪在你身边，我爱你你的一切，就算不被谁了解我执着的谎言，结局那一夜是我在你身边，一天心跳感觉更加强烈，不愿意浪费相爱的直觉，放下所有防备，我的心只希望你能看见，我爱你爱上你的一切，就算你任性三年左右我的视线，在青涩和梦境的边缘，再给在你身边，我爱你你的一切，就算不被谁了解我执着的谎言，等故事写到结局那一夜是我在你身边，我爱上你的一切，就算你任性三年左右我的视线，在清醒和梦境的边缘，再给你一点温柔陪在你身边，

说什么也只剩脏话，从爱人成为敌人的过程，得到了就再爬起来，转好了怎么又再摔？你终于给我走开。 下我们今天第二条音乐快车道的三首歌曲，耳边听到的是来自 One Republic 这个年轻人心目当中备受欢迎的组合哈 ，Born to Race 啊，他们也出现在了格莱美音乐节北京站的现场。稍早前一首歌来自魏如萱娃娃的 I Will Be Fine， 那第一首歌是来自这个法国巴黎的四个小伙子组成的乐队叫 Phoenix 带来的 Entertainment。但当中有一首歌是乱入的，就是娃娃魏如萱，其实她并没有加入到这个格莱美音乐节北京站的演出啊。但是我们总需要有一首中文歌，或者说需要一个女生来调节一下大家的耳朵，对不对？想要索取歌单，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船来找到我哈。 音乐快车道，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乱入的哈，薛明媛，但是他唱的却是我们舞台下观众的心声啊。这首歌叫做为你打 call。 Hello， 你想要什么温暖着我，然后只想把你全部拥有，很多的剧情想过，被各种情节迷惑，可我并不想闪躲 ，Just to it, do it for you， 为你的痛。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薛明媛的为你打 call。 微信公众账号上有新朋友加入如初，他会问说加了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才问说千纯你的节目是只有周末有还是周一到周五都有？当然是只有周末啦，周末早上八点到十点和你相约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不见不散好吗？所以我们要下周才见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想要搜索歌单或者后台点歌呢，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啊，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就可以找到我了。我们最后送上一首歌，同样来自于格莱美音乐节北京站舞台上的又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James Bay， 沙哑的嗓音自有一番独特的韵味哈。有人说他的歌哀而不伤，我们来听听看这一首 Hold by the river， 下周见。 Try to keep you close to me, but life got in between. Tried to square, not be in there, but said that I should have been. Oh,